你好，我是戴明。我已经在专栏的第一篇文章中和你梳理了一份 iOS 开发的知识体系框架图。今天我们就正式从你基础出发，开始自己的 iOS 开发知识体系构建之路吧。那接下来，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我就先和你聊聊与 App 启动速度密切相关的那些事儿。希望你听我说完启动速度的事之后，在专栏里的学习状态也能够快速的启动起来。在文章开始前，我们先设想这么一个场景。假设你在排队结账时掏出手机打开 APP 甲准备扫码支付，结果半天进不去，后面排队的人给你压力足够大吧。然后你又打开 APP 乙秒进支付完成，试想一下，以后再支付时你会选择哪个 APP 呢？不难想象，在提供的功能和服务类似的情况下，一款 APP 的启动速度不单单是用户体验的事情，往往还决定了它能否获取更多的用户。这就好像陌生人第一次碰面，第一感觉往往决定了他们接下来是否会继续交往。由此可见，启动速度的优化必然是 APP 开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那接下来，我就先和你一起分析一下 APP 在启动时都做了哪些事儿。一般情况下， APP 的启动分为冷启动和热启动。冷启动是指 APP 点击启动前，它的进程不在系统里，需要系统新创建一个进程分配给它启动的情况，这是一次完整的启动过程。热启动是指 APP 在冷启动后，用户将 APP 推后台，在 APP 的进程还在系统里的情况下，用户重新启动进入 APP 的过程。这个过程做的事情非常少，所以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只展开讲 APP 冷启动的优化。用户能感知到的启动慢其实都发生在主线程上，而主线程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在主线程上执行了大文件读写操作，在渲染周期中执行了大量计算等。但是有时你会发现，即使你把首屏显示之前的这些主线程的耗时问题都解决了，还是比竞品启动的慢。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把启动时的所有耗时都找出来呢？解决这个问题，你首先需要弄清楚 APP 在启动时都干了哪些事儿。一般而言， APP 的启动时间指的是从用户点击 APP 开始到用户看到第一个界面之间的时间。总结来说， APP 的启动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main 函数执行前；二、main 函数执行后；三、首屏渲染完成后。整个启动过程的示意图如下所示，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图片。在 main 函数执行前，系统主要会做下面几件事情：加载可执行文件，也就是 APP 的 .o 文件的集合；加载动态链接库，进行 rebase 指针调整和 band 符号绑定；Objective-C 运行时的初始处理，包括 Objective-C 相关类的注册、 category 注册、 selector 唯一性检查等；初始化包括了执行加 load 的方法、Attribute Constructor 修饰的函数的调用、创建 C++ 静态全局变量。相应的，这个阶段对于启动速度优化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包括减少动态库加载，每个库本身都有依赖关系，苹果公司建议使用更少的动态库，并且建议在使用动态库的数量较多时，尽量将多个动态库进行合并。数量上，苹果公司最多可以支持6个非系统动态库合并为一个。减少加载启动后不会去使用的类或者方法，加 load 的方法里的内容可以放到首屏渲染完成后再执行，或使用加 initialize 方法替换掉，因为在一个加 load 的方法里进行运行时，方法替换操作会带来4毫秒的消耗，不要小看这4毫秒，积少成多，执行加 load 的方法对启动速度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控制 C++ 全局变量的数量。main 函数执行后的阶段指的是从 main 函数执行开始到 app delegate 的 did finish launching with options 方法里首屏渲染相关方法执行完成，首页的业务代码都是要在这个阶段，也就是首屏渲染前执行的，主要包括了首屏初始化所需配置文件的读写操作、首屏列表大数据的读取、首屏渲染的大量计算等等。很多时候开发者会把各种初始化工作都放到这个阶段执行，导致渲染完成滞后。更加优化的开发方式应该是从功能上梳理出哪些是首屏渲染必要的初始化功能，哪些是 APP 启动必要的初始化功能，而哪些是只需要在对应功能开始使用时才需要初始化的。梳理完之后，将这些初始化功能分别放到合适的阶段进行。 首屏渲染的这个阶段主要完成的是非首屏其他业务服务模块的初始化、监听的注册、配置文件的读取等。从函数上来看，这个阶段指的就是截止到 Data Finish Launching with Options 方法作用域内执行首屏渲染之后的所有方法执行完成。简单说的话，这个阶段就是从渲染完成时开始到 Data Finish Launching with Options 方法作用域结束时结束。这个阶段用户已经能够看到 App 的首页信息了，所以优化的优先级排在最后。但是那些会卡住主线程的方法还是需要最优先处理的，不然还是会影响到用户后面的交互操作。明白了 App 启动阶段需要完成的工作后，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地进行启动速度的优化了。这些优化包括了功能级别和方法级别的启动优化。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展开来看看。我们先来看看功能级别的启动优化。我想你所在的团队一定面临过启动阶段的代码功能堆积、无规范、难维护的问题吧。在 App 启动开发初期呢，开发人员不多，代码量也没那么大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但到了后期， App 业务规模扩大，团队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各种代码问题就会爆发出来，终归需要来次全面治理。而全面治理过程中的手段、方法、碰到的问题，对于后面的规范制定以及启动速度监控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要怎样从功能级别来进行全面的启动优化治理呢？功能级别的启动优化就是要从main函数执行后这个阶段下手。优化的思路是main函数开始执行后到首屏渲染完成前只处理首屏相关的业务，其他非首屏业务的初始化、监听注册、配置文件读取等都放到首屏渲染完成后去做。这里有一张功能级别的启动优化示意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方法级别的启动优化。经过功能级别的启动优化，也就是将非首屏业务所需的功能滞后以后，从用户点击 App 到看到首屏的时间将会有很大程度的缩短，也就达到了优化 App 启动速度的目的。在这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做的是检查首屏渲染完成前主线程上有哪些耗时方法，将没必要的耗时方法滞后或者异步执行。通常情况下，耗时较长的方法主要发生在计算大量数据的情况下，具体的表现就是加载、编辑、存储图片和文件等资源。那么你觉得是不是只要优化对资源的操作就可以了呢？当然不是。就像加漏的方法，一个耗时4毫秒，100个就是400毫秒，这种耗时对用户也是能明显感知到的。比如我以前使用的 Reactive Coco 框架，每创建一个信号都有6毫秒的耗时，这样稍不注意各种信号的创建就都被放在了首屏渲染完成前，进而导致 App 的启动速度大幅变慢。类似这样单个方法耗时不多，但是由于堆积导致 App 启动速度大幅变慢的方法数不胜数，所以你需要一个能够对启动方法耗时进行全面精确检查的手段。那么问题来了，有哪些监控手段呢？这些监控手段各有什么优缺点，你又该如何选择呢？目前来看，对 App 启动速度的监控主要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方法是定时抓取主线程上的方法调用堆栈，计算一段时间里各个方法的耗时。 Xcode 工具套件里自带的 Time Profiler 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开发类似工具成本不高，能够快速开发后集成到你的 App 中，以便在真实环境中进行检查。说到定时抓取，就会涉及到定时间隔的长短问题。定时间隔设置的长了，会漏掉一些方法，从而导致检查出来的耗时不精确。而定时间隔设置的短了，抓取堆栈这个方法本身调用过多，也会影响整体耗时，导致结果不准确。这个定时间隔如果小于所有方法执行的时间，比如 0.002 秒，那么基本就能监控到所有方法。但这样做的话，整体的耗时时间就不够准确，一般将这个定时间隔设置为 0.01 秒，这样设置对整体耗时的影响小，不过很多方法耗时就不精确了。因为整体耗时的数据更加重要些，单个方法耗时精度不高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个设置也是没问题的。总结来说，定时抓取主线程调用栈的方式虽然精准度不够高，但是也是够用的。第二种方法是对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的方法进行 Hook 来掌握所有方法的执行耗时。 hook 方法的意思是在原方法开始执行时换成执行其他你指定的方法，或者在原有方法执行前后执行你指定的方法，来达到掌握和改变指定方法的目的。Hook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非常精确，而缺点是只能针对 Objective C 的方法。当然，对于 C 方法和 Block 也不是没有办法，你可以使用 Lab FFI 的 FFI Call 来达成 Hook， 但缺点就是编写维护相关工具门槛高。关于 Lab FFI 相关的内容，我会在后面的第35篇文章 Lab FFI 动态调用和定义 C 函数里和你详细说明。综上，如果对于检查结果精确度要求高的话，我比较推荐你使用 Hook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的方式来检查启动方法的执行号时。使用 Hook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的方式来检查启动方法的执行号时时，我们需要实现一个称手的启动时间检查工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实现这个工具呢？现在我就一步一步的和你说说具体怎么做。首先，你要了解为什么 hook 了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的方法就可以 hook 全部 Objective C 的方法。 Objective C 里每个对象都会指向一个类，每个类都会有一个方法列表，方法列表里的每个方法都是由 selector 函数指针和 metadata 组成的。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的方法干的活就是在运行时根据对象和方法的 selector 去找到对应的函数指针然后执行。也就是说，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是 Objective C 里方法执行的必经之路，能够控制所有的 Objective C 的方法。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本身是用汇编语言写的，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原因是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的调用频次最高，在它上面进行的性能优化能够提升整个 App 生命周期的性能，而汇编语言在性能优化上属于原子级优化，能够把优化做到极致，所以这种投入产出比无疑是最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其他语言难以实现未知参数跳转到任意函数指针的功能。现在苹果公司已经开源了 Objective C 的运行时代码，你可以在苹果公司的开源网站找到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的源码。上图列出的是所有架构的实现，包括64位 x86 等。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是 iOS 方式执行最核心的部分，编程领域的宝藏，值得你深入探究和细细品尝。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方法执行的逻辑是先获取对象对应类的信息，再获取方法的缓存，根据方法的 selector 查找函数指针，经过异常错误处理后，最后跳到对应函数的实现。按照这个逻辑去看源码会更加清晰，更容易注意到实现细节。阅读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的源码是编写方法及号式工具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后面还需要编写一些对应的汇编代码。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怎么 hook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的方法。Facebook 开源了一个库，可以在 iOS 上运行的 MatchO 二进制文件中动态的重新绑定符号，这个库叫 FishHook， 你可以在 GitHub 上查看 FishHook 的代码。 FishHook 的实现大致思路是通过重新绑定符号可以实现对 C 方法的 hook。 DYLD 是通过更新 MatchO 二进制的 data segment 特定的部分中的指针来绑定 lazy 和 non-lazy 符号，通过确认传递给 rebind symbol 里每个符号名称更新的位置，就可以找出对应替换来重新绑定这些符号。下面我针对 FishHook 里的关键代码和你具体说下 FishHook 的实现原理。首先，便利 DYLD 里的所有 image， 找出 image header 和 slide。 那接下来找到符号表相关的 command， 包括 link edit segment command， sim type command 和 dy sim type command，然后获得 base 和 indirect 符号表。最后有了符号表和传入的方法替换数组，就可以进行符号表访问指针地址的替换了。以上就是 FishHook 的实现原理了，这里的每一步都对应有代码实现，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相应的代码。 FishHook 是对底层的操作，其中查找符号表的过程和对战符号化实现原理基本类似。了解了其中原理，对于理解可执行文件 MatchO 内部结构会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只靠 FishHook 就能够搞定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的 hook 了吗？当然还不够， 我前面也说了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是用汇编语言实现的，所以我们还需要从汇编层面多加点料。你需要先实现两个方法 Push Call Record 和 Pop Call Record 来分别记录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方法调用前后的时间，然后相减就能够得到方法的执行耗时。下面我针对 ARM64 架构编写一个可保留位置参数并跳转到 C 中任意函数指针的汇编代码，实现对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的 hook。 ARM64 有31个 64-bit 的整数型寄存器，分别用 X0 到 X30 表示。主要的实现思路是，第一，入站参数，参数寄存器是 X0 到 X7。 对于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方法来说， X0 第一个参数是传入对象，X1 第二个参数是选择器 CMD， syncall 的 number 会放到 X8 里。第二，交换寄存器中保存的参数将用于返回的寄存器 LR 中的数据移到 X1 里。第三，使用 BLLABEL 语法调用 push call record 函数。第四，执行原始的 Objective C message send 保存返回值。第五，使用 BLLABEL 语法调用 pop call record 函数。具体的汇编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那现在你就可以得到每个 Objective C 方法的耗时了。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怎样才能够记录和展示方法调用的层级关系和顺序呢？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了方法调用层级和顺序，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不要着急，我来一步一步的跟你说。第一步，设计两个结构体，靠 record 记录调用方法详细信息，包括 OBJ 和 SAL 等。Thread call stack 里面需要用 index 记录当前调用方法树的深度，有了 SAL 再通过 NSString from selector 就能够取得方法名，有了 OBJ 通过 object get class 能够得到 class， 再用 NSString from class 就能够获得类名。第二步， pthread set specific 可以将私有数据设置在指定线程上， pthread get specific 用来读取这个私有数据，利用这个特性，我们就可以将 thread call stack 的数据和该线程绑定在一起，随时进行数据存取。第三步，因为要记录深度，而一个方法的调用里会有更多的方法调用，所以我们可以在方法的调用里增加两个方法 push call record 和 pop call record， 分别记录方法调用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这样才能够在开始时对深度加一，在结束时减一。耗时检查的完整代码你可以在我的开源项目里查看，你可以点击文稿中的链接找到这个项目，在需要检测耗时时间的地方调用 SM call trace start， 结束时调用 stop 和 save 就可以打印出方法的调用层级和耗时了。你还可以设置最大深度和最小耗时检测来过滤不需要看到的信息。有了这样一个检查方法耗时的工具，你就可以在每个版本开发结束后执行一次检查，统计总耗时以及启动阶段每个方法的耗时，有针对性的观察启动速度慢的问题。如果你在线上做个灰度开关，还可以监控线上启动慢的一些特殊情况。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启动速度优化和监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加快 APP 的启动速度对用户的体验提升是最大的。启动速度的优化也有粗有细，粗上来讲，这需要对启动阶段功能进行分类整理，合理的将和首屏无关的功能滞后放到首屏渲染完成之后，保证大头没有问题。细的来讲，这就需要一些匠人精神，使用合适的工具针对每个方法进行逐个分析优化，每个阶段都做到极致。最后我来给你留下一个课后作业吧，可以帮助你巩固今天所学的知识。按照今天文中提到的 Time Profiler 工具检查方法耗时的原理，你来动手实现一个方法耗时检查工具吧。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